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在这一次的妞妞讲故事里啊，我们继续来说发生在地质馆的有趣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嘟嘟们。妞妞呀挺相信缘分的，因为许多事情啊好像并不是巧合二字能够解释的，比如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嘟嘟们的故事。妞妞先前说过，那天在地质馆一楼大厅，妞妞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人群当中找到自己组的成员。由于啊彼此间都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呢颇费了一些周折。就在妞妞满大厅的转悠着找人的时候啊，忽然一个声音从身背后传了过来：“妞妞。”妞妞一惊，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像嘟嘟呢？”啊，在这里说明一下，嘟嘟呀是妞妞在七彩童年俱乐部的一个好朋友，今年四岁了，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但问题是今天是新浪亲子社区的专场活动，嘟嘟是不可能在这里的。所以啊，妞妞当时非常诧异地转过身，仔细地在人群当中寻找着老嘟的身影，可找来找去就是没找着。妞妞暗暗笑了，估计呢是自己听错了吧。当时妞妞还想着老嘟一定会打一个大喷嚏的，因为妞妞在想他呢。正想着，只见人群当中一个妈妈领着一个很白净的小男孩朝妞妞走了过来。就在快走到妞妞面前的时候，小男孩忽然开口喊了一声：“妞妞。”原来啊，刚才是这个小家伙在喊我呢。或许是他事先已经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叫做妞妞的大姐姐组里的吧。让妞妞惊讶的是，无论是音质还是这个称呼习惯，都像极了老嘟，尖尖的童音，声音里透着机灵，而且一般情况下绝不在妞妞的名字后面加老师或是姐姐二字。难道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吗？不会吧。妞妞蹲下身迎接他，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妞妞在心里已经跟这个孩子拉近了距离。小家伙儿在妈妈的带领下笑嘻嘻地来到了妞妞面前，见妞妞蹲着，他竟然很自然地走过来，拉着妞妞的手，很亲昵地挨着妞妞。我的天哪，这也是老嘟跟妞妞见面的时候经常摆的造型呀。妞妞越发好奇了，心里想着，如果这个孩子也叫嘟嘟，那真是太巧了。于是呀，妞妞笑着问他：“宝宝叫什么名字？”只听小家伙口齿清晰，字正腔圆地告诉妞妞：“我叫嘟嘟。”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妞妞忘词儿了，两眼迷离地望着嘟嘟，心里一个劲儿地寻思着，究竟是妞妞心想事成呢，还是小家伙心明眼亮，看穿了妞妞的心思，所以有意配合呢？妞妞就这样胡思乱想着，直到又听见小家伙在耳边说：“我叫嘟嘟。”妞妞这才抽身回到了现实当中来，于是赶忙请小家伙签上自己的姓名和年龄。小家伙一笔一画的很认真的写着，唉，可惜可惜，两个嘟嘟的大名啊完全不一样，而且眼前的这个嘟嘟呢应该是哥哥，今年六岁了，我们就叫他大嘟嘟好了。在接下来的活动里啊，大嘟嘟的一系列表现真的像极了妞妞认识的那个小嘟嘟，比如急性子，每一次从一层到另一层的时候，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时候呢，我们的大嘟嘟都是我们的急先锋，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还有呢，小家伙非常的机灵，懂得很多的地理知识，妞妞提出的许多问题啊，他都能抢先回答出来，比如火山是如何喷发的，还有地震的相关知识等等等等。要知道，我们的小嘟嘟呀，平时在听故事的时候也是经常积极地回答问题的呢。再比如，那些闪烁在眼睛里的永远阳光和好奇的神情，真诚而俏皮， 以至于妞妞都不知道在名字和人之间究竟谁对谁的作用力更大一些了。亦或许啊，嘟嘟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某种共性和风格吧。妞妞真的很高兴又认识了一个名叫嘟嘟的新朋友。妞妞想说，妞妞喜欢你们，嘟嘟们。